今日份的甜蜜暖心，两个人在一起不该做彼此的影子，形影不离，应该各自飞去去飞，累了呢回到同一个窝里，聊你的天南和他的海北。在一起呢不是捆绑，而是让彼此的生命和时间都能够无限的延长。希望你在忙碌一天之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听听你这一天的心声，也会有此刻你想祝福的人，希望他在这个秋天一切都好。那我们就继续让音乐把你的祝福传得更远。这里是爱得更久点，我们来看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是讲这个妻子去旅行，然后呢丈夫会发表一些感受，其中的陈小春就又给我们展示了硬汉柔情的一幕，所以今天晚上王先生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老婆，相依为命。 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年华像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自己，回头命运射灯处罩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依为命，就是这样的。也许他不是一个很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是他会在生活里，在每时每刻都会把他爱你的这个心在事情上体现出来。听完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情歌以后，让我们开启下面这张点歌单。这位听友最近心情很不好，他是来自飞鸟与鱼228，应该是一个双鱼， 他说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所以我想点播一首歌曲，然后在电台当中大声地对自己说，时间终会带走他能带走的一切，带不走的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你要做的就是一个不停努力的自己，你要想的老天都会给你的。所以呢，要点播一首小幸运，希望幸运幸福会眷顾我。对，越努力越幸运，会好起来的。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每天有那么多的人点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祝福真的送出，而你呢，今天晚上把你的祝福已经透过电波大声地告诉全世界了。所以请相信，有时候自己还没有那么的倒霉。飞鸟与鱼二八，希望从这一刻开始，你接下来的生活有了大的变化。 耳畔这首歌是来自李健，我始终爱你。 因为你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却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一天都没有听到这么深情的歌曲了吧？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电台里还会有这样的声音，这就是电台的魅力吧。上半时段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谢谢你们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时刻还会想起这种复古的方式来祝福自己。今天过生日的一位叫做小鱼儿的朋友很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他说韩丽真的是听广播听了很多很多年了，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这里了。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情歌。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我带给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星期三的晚上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我们要送给的是今天过生日的李雪飞朋友。生日快乐，这首歌是有生之年 V587 这位听友要送给你的。他说能再次遇见真的特别好，把这首往后余生送给你。生日快乐，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你。 在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所有的女人大概都希望听到男人为自己点播这首歌吧，把自己的余生啊，所有的希望还有所有陪伴的重点都放在了你身上，这种美好的感觉在生日这天你得到了。下面这首歌《上好的青春》。 胸口已青春融 悉地，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比例？向后为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世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 有你就变得更好了。有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某一个歌手或者是某一首歌，觉得偶然间在收音机中遇到了，就像这一天有一个小宝贝被我们找到了一样，那种开心真的属于小确幸。那就让我们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才会经常有这种快乐。 那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说？